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八篇，昆仑天梯第一集。正如江炼预料的那样，水鬼的到来是12个小时以后的事儿了，但这12个小时他并不觉得漫长，相反的，时间嗖嗖过得奇快。他一直在和孟千姿说话，讲那些一直以来不愿和人提起的事儿。很多事儿他以为自己早已忘了，没想到说起来滔滔不绝，如在眼前。比如他知道刚出锅还泛着油泡的油饼是多么烫，因为他曾抓了就走。比如他知道旧报纸其实并不挡风，因为他曾在数九寒天的破桥洞下给自己裹了十几层旧报纸，但仍然冻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。曾经江炼以为说起这些事儿的时候一定会伤感或者难过，没想到一点儿也不，自己居然积累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过往可以讲给他的女孩听。孟千姿一直听着，有时候笑，有时候只是更紧地去攥江炼的衣角，还有些时候他也要说。尽管江炼不大让他说话，但他还是坚持，仿佛听了这么多，自己不说点什么不大公平。于是江炼知道了，孟千姿不想死后被收谷小蒙山，因为那里偏得终年无人过往。他梦想着能卸任山鬼王座，因为他始终觉得在那个位置上像穿着一件僵硬的假衣，没有办法自由自在地做自己。他还曾拽人私奔过，其实他不大喜欢那人，但没办法，私奔需要男主角。就这么一直说笑，偶尔江炼也低头吻孟千姿眉眼唇角，拿下巴轻蹭他脸颊鬓发。又有些时候两人会突然都不说话，仰头看那圈凤凰翎，也看那个奇怪的水团。明明困于斗室，生死危悬，心境却极为舒展，铺陈至无穷无尽，仿佛只是在一个普通的星月夜，肩并着肩，吹着风，看万家灯火，云卷云舒。世界那么大时，烦恼那么多，而今天地窄到肘侧，却无忧无虑，也无欲无求。孟千姿是被巨大的吸力吸进来的，用他的话说，一下水就被这吸力带过来了，否则以他那水性早被巨鳄给活吞了。那吸力如此迅捷，以至于巨鳄虽然穷追猛撵，始终没有追上他。江炼却是在水团里挣扎不休，如小鸡破壳，拼尽全身力气才得以出来的。这水团是怎么回事？对男女还区别对待吗？还有，既然真正的凤凰翎在这儿，那段太婆刘叔说段文熙于此取凤凰翎，该怎么解释呢？他取走的又是什么呢？对此两人有小小分歧。江炼认为段太婆取走的大概是根野鸡毛，他是被骗了，反正也被骗习惯了，一次两次的总是时运不济，棋差一招。孟千姿则维护自家太婆，觉得她不至于拿什么野鸡毛当宝，凤凰翎有这么多根，段文熙也许只拿到了一两根，也以为凤凰翎统共就只有这么一两根。最后的最后，两人都累了，是真的累，靠精神强撑已经撑不住了。江炼直觉哪怕拿小火柴棍来撑住眼皮，里头那颗眼球也是颗睡着的眼球，只能睡了，却不敢都睡，于是相互轮流着睡觉，你先睡，我守着你，我叫醒你，你再守着我。孟千姿睡时，江炼扣住他手指，拿掌心捂住他的掌心，一直听他呼吸，默算频次，直到自己实在意识恍惚才叫醒他。轮到江炼睡时，江炼让孟千姿计数，数到100就把自己叫醒。他怕自己睡着睡着孟千姿也睡过去了， 孟千姿满口答应，然而真正数到100时却没有叫江恋。他太累了，孟千姿想让他多睡会儿。孟千姿不会睡过去的，他一只手搁在大腿的伤处，精神不济时就用手指往那儿试探抠摸，伤口疼得一痉挛他就不想睡了。他不怕伤口感染，也无所谓那儿会坏肉烂死，有人拼命对你好时，你掉块肉算什么呢？但后来江恋还是自己醒了，眉心皱起，眼球在眼皮底下一直转，然后忽然就睁开了。 才数到50。 你是个骗子。我做了个梦，梦里干爷在赶尸，浩浩荡荡的大尸队不知道从何而来，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，我就在那儿挨个数，从1数到100，又从1数到100，数着数着突然反应过来，我是在做梦，我超时了，所以他怎么可能只数到50？ 江恋盯着他看，孟千姿垂了眼帘，调皮地说， 那大家要是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那就分手吧。 我就睡了个觉，一醒来就被分手了。 于是两人都笑了，江恋把脸埋进孟千姿颈窝，耳根被他细碎的发蹭得发痒。这是最好的时光，最好的时光莫过于你在闹，我在笑，无关旁人，天静，风悄悄。再后来，无意间一抬眼，江恋忽然看到那水团里沉下一张脸来。原来人在那水团中体型面目是会有些失真的，像从放大镜里看人，眼睛被拉长，鼻子也被牵歪。来人了。这12个小时神棍过得垂头丧气，患得患失，却也斗志昂扬。垂头丧气是因为羞于见山鬼，他总觉得事情的源头在自己，要是当初没有失足那一落，所有事儿也就都不会发生了。患得患失是担心江恋，他自从下水就再也没有冒过头，神棍惴惴不安，一会儿觉得他必定是成事儿了，一会儿又觉得他是和孟千姿一起双双被吃了。至于斗志昂扬，是要不负嘱托，江恋要真回不来，邝美莹的事儿就要靠自己一力承担了。所以神棍基本没上过地面，一半的时间对着段文熙的流书苦思冥想，那句何谓为神把他给问住了。 神是多么伟大而又万能的存在呀，阎罗这样的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吞吃了麒麟精能多活个一两世已经不错了，怎么还能成神了呢？想不通，实在是想不通。 另一半的时间，神棍就坐在水岸边等。中途孟劲松拿着探测仪进来，就蹲在他身边，几番操作之后低头看着探测仪上的图像，居然面露喜色。神棍瞥了眼那探测仪，没来由的一阵反感， 这个图像还不是跟先前一样吗？底下只有巨鳄，而巨鳄浮在湖底一动不动，跟死了似的。这个孟劲松还说是跟了孟小姐十几年的助理呢，现在孟小姐生死未卜的，也不见他着急，还笑。怎么着啊？山鬼规定大佬死了助理能上位啊？哎，你就这么干等着不做点什么？ 你是连办，我也是连办，大哥别笑二哥，你不也是在干等着？ 我那不是不会水吗？ 你以为我有多会啊？我最多也就能跑个几十米。 神棍一时语塞，老实说，现在除了等水鬼，他也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了。 现在是七姑婆主事，不是我。话说回来，就算是我主事，该怎么办，我还是会向上头请示的。做了大半辈子的助理了，小事上偶尔阳奉阴违，大事上从来不敢做主。人已经定型了，改不了了。 姑婆们选我当助理，还不就是看中我这一点吗？ 那你也不着急。 急啊，我怎么不急啊？但是着急就一定得表现得坐立不安，抓耳挠腮吗？ 孟金松把探测仪递到神棍面前。 看出什么了吗？ 能看出什么？ 这上头显示不出僵脸的尸体，一般人会觉得可能是被巨鳄吃掉了，但是巨鳄再大，一个成年人对他来说也已经是大餐了。我连线过专家，对方说鳄鱼除非是饿极了或者受到威胁，否则不大会去攻击吃人的，而且他相当耐饿，有时候啊一年只吃一两顿。假设他吃了千姿，那他短时间内是无论如何也吃不下江链的呀。江链被咬死的话，尸体要么浮起来，要么沉在水里，不管是哪一种形式，探测仪都能探测得到。既然探测不到，那就说明江链的揣测是对的，这巨鳄肚皮底下真的有一处奇怪的所在，而且它顺利地去到了那儿。千姿要么在那里，要么就在巨鳄肚子里，五五分的概率。 他拍拍神棍的肩膀， 我选择往好处想。 神棍一颗心砰砰跳，连孟劲松什么时候走的都没发觉。他没想到探不到人的探测仪反给出了人还可能平安的最有力佐证。 鲁哥，这人身上没鱼腥味，不像打鱼的呀。 出来社交嘛，能不洗洗干净捯饬一下？ 哦，还是陆哥有见识。 水鬼只来了一个人，甚至不属于水鬼三姓，这人姓宗，叫宗行。目送宗行进帐的山户纷纷摇耳朵，因为这人实在是不像是个水鬼。冼琼花看着他被山户带过来，脑海中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 是不是搞错了？这说是走错路的大学生我也信啊。 山户中人都自有一种别于普通人的气质，不止山户，那些山户的好朋友也是如此。搁着古代可能就是江湖气，现代嘛不好描述，只可意会。但宗行没有，他干干净净，长得也很乖，被那么多山户围着看时，面上还露出了几分腼腆。冼琼花上下打量了宗行好久，跟屈翘一再交换眼神，才问他， 你会破厄？ 其他人都不方便来。 这确实是真的，水鬼认为自己是祖牌耳目，做什么说什么都会被飘移地窟里的东西探知，所以这些日子以来是深居简出，安静如鸡，甚至不敢主动联系山鬼，生怕露了蛛丝马迹。而山鬼联系水鬼也是件大费周折的事儿，有话不能直说，得曲里拐弯想办法暗示。唯有这个宗行，他有水鬼的能耐，却不是水鬼，也就并非耳目。说起来，他跟阎罗一样，曾经真正死过而后复苏，至于过程是否跟阎罗生阎罗相同，问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从死到重新醒来隔了差不多一个月，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压根说不出来。而知道真相的那个女人是他的女朋友易萨的姐姐易萧，早已死去多时了。 其他人不方便来，只有这一个可用，也只能用它了。你真的会破厄？ 他们不好教我，来之前我翻了水鬼的资料，自学了点。 我靠，还真是个现学现卖的。你要是不行，趁早回去吧。我看你年纪轻轻的，不想你把命送在这儿。 宗行笑起来，他笑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特别阳光。 你放心吧，我觉得我学得挺好的。你们是想他死呢，还是要他活着？ 冼琼花已经从孟劲松那里知道了江炼的推测可能不虚。 第一，希望你能把他引开，好叫我们看看 他肚皮下头究竟压藏着什么。第二，如果他吃了千姿，杀人偿命，我们要他死。但如果没有的话，这种这么大块头，来历又说不清的东西，杀了不祥，我还是倾向于填死坑道，让他自生自灭。 宗航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，点了点头。 行。 神棍听到洞穴外传来脚步声，抬头时看到了背了大包的宗航进来，包很重，他背得有些吃力，额上汗津津的，还抬臂擦了一下汗。见洞中有人，宗航很有礼貌地朝神棍点了点头，径直走到水岸边，放下大包，一样样地朝外头拿东西。神棍觉得他眼熟，顿了一会儿才想起来在水鬼的视频里看过。神棍忍不住走近，看宗航拿出来的东西。有一件皮衣，是连体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材质，很厚很滑，有连着五指手套的衣袖，可以全封闭。头部尖尖的，两腿是套进尾巴里的，穿上去像鱼。还有一个奇怪的物件，正面看如同一个工作的工字，像是截铁棒两头焊了铁饼，但细看就知道是个精心打造的机关，因为上头有明显的暗扣。见神棍好奇，宗航很有耐心地给他解释， 这是恶挡，鳄鱼的咬合力很强，恶挡是用来撑住鳄鱼上下颚的，机关可以弹出药针，让鳄嘴发麻，无力咬合，这样呢，人在钻进鳄鱼肚子里的时候就不会有大的危险。衣服是鳄衣，因为鳄鱼有很强的胃酸，时间久点甚至可以把人的骨头石化，所以得穿着鳄衣进。进去之后手脚得麻利，不管是剖腹而出还是打受麻都得飞快，万一在里头窒息可不是闹着玩的。 你是要进到他肚子里吗？ 是啊，不进不破吗？现在的鳄鱼越长越小了，我看水鬼的记载里说只有很久很久以前才有这样的巨鳄。 我的天哪，你不害怕吗？ 怕什么？ 宗航将身子套进鳄衣里。 孟小姐他们在帮水鬼的忙，就是在救萨萨，我帮孟小姐的忙也是在救萨萨，我救萨萨有什么好怕的？ 啊，好像是宗航的女朋友易萨，据说已经发病了，而在他之前所有发病的水鬼都死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